在十个当中只得一个。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，我是什么？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。石头大这么多，我也会喜欢这个我。很庆幸万物从心中磊落做人，怀着诚恳告诉世界何为勇敢。我是什么？十个当中只得一个。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，我是什么？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。石头大这么多，感激天生这个我。 你每天使用手机有多长时间呢？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有抑郁症状的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达68分钟以上，而没有抑郁症状的人使用时间为17分钟。那么你每天使用手机有多长时间呢？欢迎你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，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，积极参与互动话题的讨论，将有机会获得由石景山八角游乐园提供的阿里星光乐园的门票，赶快留言参与活动吧。 Sure.

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 这里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再过三周的9月6号就是969五周年的台庆日，发送您的祝福到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品。那刚刚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周董的《龙卷风》，而下面的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起，就能瞬间被拉回到那个曾经的夏天。已经记不太清有多少次循环这首《江南》，而他出道几年就红了几年，现在既是金曲歌王，也是路人口中行走的 CD， 他就是林俊杰，这首《江南》。 风到这里就是年，黏住过客的思念。遇到了这里缠成线，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。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。爱有万分之一甜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。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心碎了才

幸运的男孩，一天一通电话给我，献出爱，让我们划空未来，填充青春每一个空白。Honey, you know I love you。如果你也坏事，不要把爱情藏在心里。Honey, tell me you love me， 给我你的元气，不管明天下不下。